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多谢教会同王牧师邀请我去当中同大家分享神的说话。咁今日咧就望住因住王牧师嘅吩咐，咁咧就因为知道教会嘅主题咧就扎根主道，活出基督。咁所以咧我就用一篇我自己好中意嘅经文，系诗篇第一篇，同大家去讲即系读圣经呢一样嘢。咁可能大家弟兄姊妹都会觉得哇，又讲读圣经嘅嘢好闷咁样。咁但系咧，我今次希望咧就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咧，就系用一啲实际啲嘅方法，同大家一齐去即系谂下点样去读圣经喺当中。咁啊，当然啦，我唔系咩专长啦。咁再啱啱睇一睇大家周刊咧，知道陈耀鹏牧师嚟讲夏令会，咁啊就系更加即系小毛变大毛，即系今日走出嚟即系献丑咁同大家即系去讲呢个说话。咁但系我都希望喺当中咧就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即系我自己系点样读圣经嘅。咁希望咧都能够俾大家一个即系一个参考啦。咁亦都喺当中鼓励大家，因为我觉得咧而家咧就系成日我哋都话啲基督徒咧就讲就天下无力无敌，做就有心无力。大部分基督徒咧就识讲唔识做嘅。咁而且好大問題咧，就好多時咧，啲基督徒咧，即係攞聖經出嚟咧，就講，即係個講字，咁但係咧就做就做唔到。咁最慘問題咧就係亂咁講聖經，呢個咧就係令到我哋有時即係發覺，哇！點解呢啲乜嘢嚟㗎？即係講一大扎。咁當然啦，我弟兄姊妹，我哋明白就係有啲人係受過訓練嘅。咁好似王牧师咁样啦，咁佢哋就可以即係佢哋读圣经佢哋等下会容易明白。但係我好相信一样嘢，正如圣经里面喺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讲，既然圣经可以俾小朋友去读，我就好相信一样嘢，就係細路仔都能够明白圣经嘅时候，大人都一样可以明白圣经。如果你唔明白嘅时候呢，有啲方法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容易明白嘅。咁所以希望今日我藉住呢段嘅经文呢，我哋同大家一起去思想。咁但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俾我能够去到你殿当中敬拜。首先求你洁净你仆人嘅口，等我讲出嘅说话满有神你嘅意思，亦可以打开弟兄姊妹嘅心，让圣灵喺当中充满我哋，教导我哋。多谢你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咁喺呢几年里面呢，就好多时呢就发觉呢就有一个字叫 meditation， 咁喺中文同英文就有少少翻译上面有唔同。咁但英文就叫 meditation， 就係冥想，就係呢个。咁但喺圣经里面呢 meditation 嗰个字呢就係默想。咁但呢我哋就无论你叫佢默想都好冥想都好啦。咁我先讲下而家嘅社会现象先。而家呢几年呢就好多人呢就会好，因为个社会呢越嚟越多好多资讯嘅嘢走出嚟。咁然后你发觉呢好多越嚟越多资讯嘅时候，大家需要有啲静嘅空间，需要去不断去諗。咁呢几年呢就发觉好多啲咩冥想啊咩打坐啊嘅课程就不断涌出嚟。咁包括呢连我哋嘅即係教育局呢都要教你哋点样去上呢啲堂咁样。咁我唔今日唔去讲究竟嗰啲有啲乜嘢问题，我只係想俾你睇个现象，就係我哋都时教我哋就话搵对住个海，咁跟住就或者对住个静啲空间，或者有个谷，或者如果住喺温哥华更加好啦，有个公园，咁成个公园都可能得你一个人嘅啫，咁你就坐喺度慢慢喺度思想，又或者可能你间屋好大嘅，咁你可能有个地方喺当中。但我哋人呢就发觉好难嘅，因为你发觉朝头早第一件事，大家起身第一件事做咩呀？如果你话你去刷牙去厕所系好正常嘅，但大部分人系更唔正常。第一件事系做咩咧？着咗个手提电话，你睇下有几多信息先，机不离手。第一件事系着电脑，一着咗之后，你睇下有几多个信息走出嚟，跟住每一日。即係我發覺做牧師做咗咁耐之后咧，最大嘅困难就系我哋唔可以唔 check 我哋嘅电邮。这个呢真係有时係好痛苦一件事，因为你发觉一日有咁多个电邮喺当中去睇，咁仲要真係又电话一样嘢。这个做牧师我哋必须要做嘅，我唔係话喺当中有咩抱怨。不过我諗最大嘅困难就出现咗，就係我哋冇时间静低落嚟。当我哋冇时间静低落嚟嘅时候呢，而家发觉坊间就好多呢啲嘅课程去教我哋喺当中。咁你发觉呢包括我哋嘅政府嘅官员呢都参加呢啲嘅咁聚会。咁而且呢就去到一个地步，就係数以百计的人就是坐在一个酒店的房间，跟着当中是默想冥想在当中给大家。这些图片你在上网可以很容易找到的，所以我都不在当中就是跟大家去看。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刚才我专门用这个翻译是叫冥想，跟我们圣经用的默想是不同的。 因为冥想教我哋咩咧？抽空晒自己，乜嘢都唔好谂，乜嘢唔谂嘅时候咧，你就发觉人会静落嚟。但系圣经教导我哋方法唔系咁样嘅，圣经教导我哋方法系要不断去思想翻我哋嘅神系点样嘅。咁而发觉喺我哋去点样思想神系点样嘅时候，喺头先嘅诗篇第一篇嘅时候，我哋发觉有一个方法系教导我哋点解。咁我哋发觉咧，我哋从一个自私啲嘅角度，或者为私底自己嘅利益嘅角度去睇。咁我今日咧讲呢段圣经嘅时候咧，我有五个，等阵啊，睇翻我先，系啦。咁你发觉所有嘅圣经经文咧，就喺呢一节圣经里边。就是不站住恶人的道路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试骂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如果今天我所有的事不记得的时候，你记得这两节圣经就可以了。最重要就是记得这两节圣经，就是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今天呢，我们会将这段的诗篇就分成有五个大的纲领是跟大家去看。第一个是蒙福的原因，蒙福的动力，蒙福的好处，恶人的结局，和神所作的结论，这几个作为我们今次我们去看这段圣经我们一起的学习。先讲一讲蒙福的原因。在蒙福的原因的时候，发觉其实我们中文圣经和英文圣经的少少编排上面有不同的，所以就不可以只看第一节跟着不看第二节，真的不行的。因为你发觉有一些字眼是放在第二节才出现的，它那就是变为有福那段就是放在我们中文圣经放在第二节的，但是在英文圣经就在第一节已经出现了。你发觉在这段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亵玩人的座位。你发觉蒙福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做些衰事。简单去概括刚才所说的，就是所有衰事你不去参与在当中。但不过你发觉有一样东西，一个问题出现了，衰事不做很难的。弟兄姊妹，很难的。那我用一些例子给大家去想一想，好吗？那你们想想，就是自己，我不要说衰事，我就是说正常我们的生活，怎样说，有些什么我们会有些事我们很难做。我们中国人就是一个群居的生物来的，喜欢一窝蜂去做同一样东西的，好吗？哥，咁啊，头先我睇到姊妹又介绍咗啦，教会又有一个心灵嘅加油站，就喺夜市当中。今年咧，好多温哥华嘅机构啊，或者教会嘅组织咧，都喺唔同嘅地方咧，佢哋都有做，即系有喺夜市摆档，好事嚟嘅，绝对一件好事。咁我有时咧，我都会即系我好多年冇去夜市噶啦，所以而家大家你唔好问我夜市有啲咩睇。咁但系咧，我就好多时就系问啲后生仔，就即系我做后生仔事工，所以我想问佢哋：喂，你去夜市做咩啊？食嘢咯，咁样。好啊，你食啲咩啊？食鸡蛋仔啊、鱼蛋啊，我哋个个都食噶啦，系咪？咁我问啦，咁有咩分别啊？冇分别，价钱 double， 加多一倍。我话咁点解你又去啊？个个都去啊嘛。完咗崇拜之后，大家最关心嘅系乜嘢啊？喺边度食饭啊嘛。跟住大家话去，我哋一齐去间餐馆或者嗰度食饭嘅时候，点解个个都去啊？就算可能你唔系好中意嗰间餐馆，因为个个都做。你就会去做。同样道理，当一班人聚埋一起去犯罪的时候，你无意中都会参与在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留意，一些感觉呢？举个例子，大家如果住在温哥华，你大家很明白的了。我经常都用这个例子，因为很多人呢，就譬如我经常买东西的时候呢，有些人跟你说，你给 cash， 我包税。其实这句说话你大家明明为什么？大家明白为什么的，那你有没有参与在当中呢？大家都很诚实啊。那我不在当中有什么批评在当中，但我只是想说，大家明白那件事是为什么还要走去做。因为就是人人都做，我为什么不做呢？我们发觉我们是没有一个原因令到我们不去做一些不好的事，这个是一个我们在世的时候一个最大的困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为什么我说我们很怕现在的后生仔，就是说因为现在政府合了法了，将大麻合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小朋友他们会真的吸毒呢？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朋友都吃，为什么我可以不吃？ 呢个系我最重要嘅原因。咁当然啦，父母你就要好睇住你哋嘅小朋友。咁呢个系将来我哋有机会去讲。好啦，咁但系我哋知道，原来圣经里面讲话，如果你睇翻英文圣经就系 blessed is the one， 即系话这人变为有福，系因为嗰啲人唔做嗰啲嘢。嗱，咁你大家睇到个原因啦。好啦，如果你知道唔做呢啲嘢嘅原因系乜嘢呢？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即是说，如果有些人他是不断不断的去想神的说话的时候，他不断不断日又想夜又想的时候，那个人就有能力去不做那些不好的事了。那你说好抽象、哦、那我不如举几些例子给大家看看，好不好？第一个，我想你见到这幅相大家就会知道是谁来的。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是谁？南非的总统曼德拉，是不是在当中啊？咁大家睇到佢嘅个样嘅时候，你望佢嘅样子，你就觉得成个好慈祥嘅祖父，系嘛？一睇佢样子，大家知啊。睇佢后生时候嗰啲相，好嘛？似唔似一个恐怖分子啊？我有机会拜读过佢嘅自传。佢后生嘅时候系一个好中意。即是他当然是 为了社会的运动他去抗争，但是他都是一个很暴力的少年来的。他很喜欢就是动不动就发脾气去骂人，甚至打架，他都是一个这样的人。直至到有一次政府拉了他了，拉了他的时候回到去四面碰墙，因为他坐监嘛。咁啊！嗰時你知道，嗰時嘅監獄同而家嘅監獄又好唔同啦。嗰時佢就係成日都係對住夢牆，對住夢牆嘅時候，咁佢咁猛整咁嘅怒氣嘅時候，咁咪點啊？成日諗住就係、是、哇，不如我就第時點樣出出邊推翻個政府，出出邊點樣殺曬嗰啲人？這個就係佢去諗嘅嘢。咁但係你諗下，日日都對住夢牆，因為佢高危罪犯嚟啊嘛。喺嗰陣時喺南非嘅時候，佢係高危罪犯。咁佢嗰時係諗啊點樣咧？唉，成日都對住夢牆，即係人對住夢牆四日，又冇人同佢講嘢，人都癲啦。咁佢又諗住諗多個方法。佢諗係乜嘢咧？就係原來佢細個翻個教會啊！啊，真係大家唔知呢樣嘢，即係一見個咁暴力嘅人，點解會翻教會都冇乜理由。佢就唔即係翻教會，但係咧就唔係好翻得好足嗰啲人。但係咧就心裏邊咧就記住幾節聖經。咁其中一段最明顯嘅就係約翰福音三章十六節，大家記得點背噶啦？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獨生子就因為神就是愛嗰啲經文。佢咧就喺佢嗰個嘅監獄嘅牆嗰度咧，默低曬所有佢記得嘅聖經經文啦。其實好有限嘅啫，佢都話好有限。日日就寫喺度，寫咗就日日就點啊？對住佢，日背夜背，日背夜背，就係咁樣啦。個日子就係咁過啦。你知道坐咗好多年監啊，大家都知道佢喺南非嘅時候，後來到佢出嚟啦，就變成咗一個慈父咁嘅樣。當時當佢做咗南非總統嘅時候咧，南非嘅白人係好驚嘅，因為點解？驚佢會報仇。但係喺佢就職典禮嘅時候，就講咗句説話。他说既然神是这样爱我，为什么我要惩罚回当中的我的同胞呢？听不听到他说话，我的同胞呢？然后当他做总统，当然就需要保安、啊、去做那样东西。你知不知道他请了谁做他保安？就是困他坐监那个监狱的狱长做他保安。那原因是为什么呢？哇，乘机整死佢啦！最唔系啊，佢意思系话你嗰时做得好好啊，你令到我唔冇得打交，所以我想继续请你。后来咧有机会咧再睇埋佢有一套电影，如果大家有兴趣咧睇下嗰部电影咧，就系、是、南非举行嘅英式应该系属于英式嘅榄球赛，唔系足球啊，榄球赛一场赛事就系、是。当你知道咧，佢哋嘅rugby 啊，即系佢哋嘅比赛就系、是、叫英式榄球赛。咁当时咧一直以嚟咧，英式嘅榄球赛咧就系、是、即系白人为主玩呢个游戏嘅。咁但系咧嗰时当佢做咗总统嘅时候咧，咁佢就话：，诶、哎，我哋要组合一个做一支联合嘅球队。咁当时咧，大家好多南非嘅国民就好兴奋啊！佢话咩？好啦，终于我哋有成队黑人嘅球队啦。点不知佢就拣咗一个白人做咗嗰个嘅南非榄球队嘅队长。哇！成个南非非常震撼，因为点解震撼嘅原因就话：，哇！你出卖我哋国家， 但是他说我信得过这个人，他能够带领我们国家能够赢到这个榄球比赛。如果大家有机会看这套电影是做得非常好，因为他那里就是讲到那个总统怎样跟那个队长在当中怎样不断的磨合，在到最后南非真的拿到那个榄球赛唯一一次亦都最后一次他能够带领整个国家联合的榄球赛。我讲了这么多东西，其实最主要原因是你发觉为什么曼德拉能够这么大改变，就是他背了那些仅有的圣经已经能够令到他整个人去改变。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不断地去背圣经，不断默想神的说话的时候，你看到我们会有多少能力，有多少力量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甚至我们很多不应该做的事都不会去做呢？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默想神的说话，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看神的说话，所以讲来讲去都讲不到一些圣经，没办法去改变我们的一生。好啦，咁你咁讲，我哋有咗蒙福嘅原因，又有蒙福嘅动力啦。咁蒙福有咩好处呢？咁你话背得到圣经嘅时候有啲咩好处呢？圣经咁讲，佢话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嘅尽都顺利。好抽象系嘛？又俾啲图俾大家睇下噶啦，即系呢个温哥华拍嘅，咁容易睇啲啦。大家都我想在温哥华呢，尤其是后生一点特别喜欢这一样东西的。生那些不是熟那些。是不是大家喜欢啊，三文鱼大家很喜欢吃的三文鱼就是这个。那温哥华特产我们当中是不是，那很多人喜欢吃三文鱼这样，那这个有一样东西啊。那但是我不是想大家看三文鱼，我想看三文鱼回流那些地方是怎样。看不到三文鱼了，这幅图不是很清楚，但是你看到隔离那些树是吗？我想你留意那些树是怎样。如果你有机会上个北湾，你看过三文鱼回流的时候，你留意那里为什么它常年有水流的时候呢，那里的树就不会好像我们在温哥华我们屋企后院那些树那样会落叶的。基本上它是不会落叶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它不断有水滋润它的时候，它根本不需要落叶去减少它的水分流失，它可以不断不断地生长。很多那些树是有过百年甚至更加长的日子，而那些树能够比其他的动物有栖息的地方。弟兄姊妹，原来你发觉你真的懂种嘢的人呢，是不需要日日都在淋水，在面上淋的，你就在底下滋润一下那些泥呢，那些生那些树那些生物那些植物呢就会自己增长的。你不断俾水俾佢，反而可能浸死佢。但你俾佢足够嘅水分湿咗咧，佢就可以。弟兄姊妹，呢段圣经话俾我哋听嘅就系、是，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佢按时候结果子。嗱，呢个第一样嘢一个好特别嘅，系按时候结果子，即系话唔可能日日都会结果子嘅，因为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因为你发觉有啲树，你而家叫嗱，而家你发觉咧，你话今年咦好奇怪、哦，点解今年五月？我哋已经有蓝莓食嘅，但系嗰啲唔系温哥华嗰啲蓝莓，大家知噶嗬？嗰啲系美国上嚟，因为美国仲热，佢系早少少熟。但系而家你发觉买咧，同我哋最平嘅时候买系争好远价钱，系咪啊？而家系四个几一磅，四个几五蚊磅。但系当我哋平起上嚟咧，个零银钱有一磅，因为大做嘅时候。但系冬天有冇蓝莓食啊？冇嘅。但系总之你知道一样嘢就系嗰棵树唔死。你就会按住某一个年月日，佢就会出现不断不断的生长在当中。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啊！我们会不会每一日我们都会哇，日都好丰盛，日都会好兴奋嘅咧？我相信大部分基督徒都唔会系咁样。但是我好相信一样嘢就系、是，当你一路继续喺神嘅说话喺度浸淫喺里边嘅时候，你发觉你嘅灵命系会不断不断向上行，而且你仲会成为好多人嘅祝福。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你有水继续喺你嘅身上边不断不断咁涌流嗰度。凡你所行的尽都顺利，是不是等于你揸车不会塞车呢？不会。但我想讲一个见证给大家听，好吗？给大家真的有一个真的羡慕一下又好，你或者你觉得即是你说哇有没有那么夸张啊这样。我最近换了一架车，但是我不是讲我换了这架车，我讲之前那架。那之前那架呢，那就揸了我差不多十年。揸了十年。那我就一共换了两次胎， 兩次胎，即係兩個四次嘅胎，咁即係用用咗十二條胎啦。如果即係買架車一次，跟住就一次一次一次。咁我架車咧就係四驅車嚟嘅，即係落雪行得嘅嘅車嚟嘅。之前嗰架，咁我講完之後，弟兄姊妹，哇！你啲胎錢好貴喎。但我想講樣嘢，有幾多弟兄姊妹你真係揸到四條胎都光曬頭先換嘅？定係大部分都係唔小心穿咗，跟住換嗰條新胎？我谂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是间唔中都俾啲钉撑亲啊，或者即系唔知点硬亲条胎就爆咗，跟住要换个条胎咁样当中。喺我十年揸车嘅过程里边，嗱，我唔系话我哋冇任何嘅即系嘅小嘅问题嘅，即系架车都会有啲问题，一定会有呢样嘢。但系我好感恩一样嘢就系我十年里边，我真系换咗三次胎，三次胎都系光晒头去换嘅。咁其實我慳到嘅錢係比我間唔中有某一條胎係更加細，更加慳到更加多嘅錢，因為我唔需要特別，哎呀，又跪低咗架車，又要換胎嗰樣嘢，所以我條士啤胎係從來未用過嘅喺架車嗰度。弟兄姊妹，原來喺神嘅説話裏邊，因為我好好相信一樣嘢就係、是、嗱，唔係我揸車好叻啊，千祈唔好覺得我係車神，我對車係冇認識嘅，我係唔我淨識揸，唔識得管理嘅，我係交俾人去整，因為我冇時間理。但係我好相信一樣嘢就係、是、我由買嗰架車嘅時候，我同我太太做咗個祈禱，就話神啊，叫呢架車唔好有咩問題，因為我哋唔識得處理。如果有問題嘅時候咧，你就俾我有第二架車啦。咁咧，跟住真系啦。當我依架車，即係嗰舊嗰架車，真係出事啦。嗰、那個即係嗰個轉波嗰地方出咗問題。咁啊，即係整咗幾次都整唔到嘅時候咧，咁跟住我真係好奇妙。嗰架車跪低嗰一日，我第二日就換咗架新車。你點解可以咁快嘅啲嘢？我只可以講話，因為神好知道我唔可以冇咗架車。因为唔单止要车出车入，我仲要去四围唔同嘅地方讲道。神系好知道我需要啲乜嘢嘢，唔系话基督徒我哋信咗主之后系冇困难，唔系。但系我好相信嘅嘢就系神好知道我哋嘅困难嘅时候，去到乜嘢位，神一定要出手帮我哋。而最重要嘅就系你同神之间嘅关系，你点样同神建立嘅关系，就系、是、当神嘅说话，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而神就会在当中去帮助我们了。好了，今天看到神，即是原来有圣经一路包围住你的人呢，原来很多好处，很多福气。好了，看看恶人是怎样吗？恶人圣经讲过，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佢有少少嘅背景，就好似当时啲人开大会咁样，咁啲人咪讲大话嘅人系点啊？系站立唔到嘅，同我哋而家社会完全调转啊！讲大话人越讲越叻嘅，但系你知道一样嘢咧，大话讲几多都好，到最后都会俾人踢爆。尤其是我哋而家呢个社会系点啊？所有嘢都有记录嘅时候，所有嘢我哋都唔会唔俾人知道嘅时候。你讲几多大话，到最后系会被人踢爆嘅。好啦，好啦，好多弟兄姊妹就话：，诶、咁啊，你听就你听嗰啲康批，你又知系啲乜嘢啫？咁样啊，究竟系乜嘢嚟噶？就系呢啲啊，好似啲禾秆碎或小麦碎嗰啲嘢，嗰啲一吹就四散，一吹就会四散。我哋睇到好多时，好多人，好多恶人做咗好多啲唔好嘅嘢，可能我哋心里边有心怀不平。我哋好多人会觉得，哇，点解呢啲人可以继续？即系我哋中国人都成日都讲啦，话啲人点解恶人反而风光大状，但系我哋咧反而就冇乜入别人纪念。系啊，喺历史上边，你发觉大部分恶人咧，真系。好似都好过好多都系好风光大状，个个都好似净系啊睇到佢好嘅一面。但系如果你再谂翻上嚟啊，睇翻我哋人类历史记录嘅里边，其实我谂紧喺十几廿年里边，我嗰日因为有机会去睇翻啲历史嘅时候咧，咁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嗱？我哋我谂如果你话二十 是上个世纪最恶的恶人是哪个，我想大家一讲第一件事就会想到希特拉，因为他是最残暴 的人，杀了很多人。好，除了他之外，有没有人记得罗马尼亚的总统叫什么名字？大家记不起啊？我今天看开历史才记得，寿西斯古。一讲就哦，知道是哪个了。但是其实那时他发过什么你不记得。你发觉一样，我刚才为什么要这样讲一个例子，就是其实那些恶人虽然在那刻风光，但是过了十零二十年之后，其实是没有人再记得他所做过的事的。反而我们这个世上面，你看到哪个发明电灯，哪个发明那些电话，那些人的名字，我们却记永远还记得他们，因为他对这个世界还有贡献。恶人在地上面到最终是站立不住的。如果你再问我，我成日都会讲，我哋成日都讲话，我哋睇翻我哋嘅人类历史里边，我嗰时人就系咁样噶啦，永远都系重复翻我哋犯过嘅错。但系如果我哋人类不断去谂翻嘅时候，有啲乜嘢唔啱嘅嘢，就系当我哋嘅信仰，当我哋人离开咗神嘅时候，到最终嗰个国家会变成点样？历史系不断话俾我哋听，到最后会系点样？所以大家弟兄姊妹，不要因为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气馁，哎呀看到恶人，哎呀现在还好，看长远一点，再看长远一点。当一些恶法在一个政府里面不断地涌出来的时候，到最终那个政权能够继续流下来呢？我想大家心里面心中有数，每一个政权到最后都被人家取替，因为他们每一个都有机会犯错。但是做得最错的政权到最后是没得翻身，这个是我们人类历史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唯独神自己的国权却是永永远远，虽然今日不报，但是将来神必会报这样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为到因为恶人的结局见到现在见到的时候，你再看远一点，你就会看到更加好的东西。神给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因为神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必灭亡。你看到有个很大的分别，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是有分别在当中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选择做恶人好啊，还是做义人好呢？当然最好就是做义人啊。好了，但是问题来了，牧师你讲完了这么多，这么好，要我们要读多些圣经，昼夜思想这人面为有福，但是个问题都在这里了，点样睇圣经啊？咁样嗱，咁我又话，即系啱啱咗都话陈耀鹏牧师嚟紧讲道，咁我而家咁样即系班门弄斧，我又唔想喺度当中。但系咧，我都讲少少我嘅心得，点样睇圣经，即系同大家一齐睇，好简单嘅啫，唔系好复杂嘅啫。第一，都系揾个静嘅地方。所以咧，如果大家睇圣经，第一件事咧，就系最好删咗你手提电话。最好删咗你部电脑，呢个好重要。咁当然我都明白，我琴日先至同啲弟兄姊妹查圣经。琴日同弟兄姊妹查圣经嘅时候咧，我发觉咧，即系我哋好老土啊，仲揸住本圣经嘅，大部分都系已经用紧手提电话。咁我话读圣经唔系唔得，但系大家知唔知咧？原来而家新嗰啲嘅圣经嘅手嗰啲程式咧，电脑嘅程式咧，原来喺嗰段时间咧系可以控制冇电话入或者短信入嘅。你可以加咗嗰样嘢落去，咁令到咧就系睇圣经嗰段时间咧，完全唔会人打扰你嘅。嗱，所以咧嗱呢个你真系不妨你要谂一谂咯。咁我都装咗喺我手提电话嗰度，就系如果当我睇圣经，即系我着咗嗰个嘅手提电话嗰个嘅程式嘅时候咧，系冇人可以打扰到我嘅，即系人打电话入咧，全部去晒留言嘅，咁啊完全唔会俾我知道，唔会跳咗第二版嗰样嘢。嗱，搵个静嘅地方系好重要嘅。咁当然啦，弟兄姊妹有啲人话：，哇，我啱啱起身，啱啱。即系接送咗两个发骨龙翻学，咁我仲好眼瞓，可唔可以有杯咖啡喺隔篱啊？当然可以啦。嗱，当然有啲乜嘢令到你提神嘅，你可以觉得需要令到你可以专心睇圣经嘅，你可以攞嚟用嘅，可以用嘅。当然啦，唔好加大麻啦，嗰啲唔提到神嘅，大家知啊。第二样嘢，祈祷，求神准备同你讲说话。第三，我成日都觉得睇圣经咧最好系顺住读，所以顺住你可以由创世纪。去睇到去启示录呢个方法，或者有啲弟兄姊妹话：哎呀，都系唔好，我由新约读起得唔得？ 得，或者呢如果你想睇书卷，你可能係一卷一卷书，唔好中间斩嚟斩去啊，弟兄姊妹。唔好斩嚟斩去，即係今日睇约翰福音，听后日又睇希伯来书。我觉得咁样睇圣经，你唔会有成个圣经嘅领会嘅。而且我发觉睇圣经嘅一样嘢，点解由头睇到落尾呢，其实有少少似呢，就係我哋砌拼图。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睇拼图啊，我成屋都系拼图嚟嘅。即係 puzzle 啊，如果大家即係知 puzzle 点啊。砌 puzzle 点啊，第一件事做咩啊，砌个框。当你睇圣经由创世纪睇到启示录嘅时候，你就砌咗个框。然后砌咗个框之后呢，你就慢慢就会諗下，我有冇啲嘅题目你好有兴趣想钻研呢，就係、砌某一啲嘅部分，你发觉成日你都觉得好精彩。譬如可能我屋企呢，我太太係鍾意史努比，即係史努比嘅。咁所以呢佢呢就砌親 puzzle 呢，我就负责砌框嘅。佢就砌咩，砌嗰啲史努比嗰啲头啊， Charlie Brown 啊，嗰啲就砌晒嗰啲嘢啦。佢砌咗喺度。好啦，但係其实都未可以拼晒落去成个砌图里面㗎喎。但係你发觉大约你已经知道某一啲位置放喺某个位置啦。然后慢慢就会钻研一啲难啲嘅地方呢，就好似差唔多下下逐下逐下试咁样，然后就砌埋，哎啱啱又砌到喎，摆埋一齐，最后你就会砌咗一个砌图啦。而且你发觉呢，砌得多砌图越砌越快嘅。你留唔留意啊，我好记得我第一副砌图砌咗1000块啫，我砌咗几日都砌唔晒。而家通常我砌一塊，因为我有啲间中都会砌啊，即係会喺度。我砌一副1000块砌图，4个钟头左右就搞掂㗎啦。点解你咁快啊，咁样砌惯咗啦嘛。知道点样技巧各样嘢，知道点样分工合作。睇圣经都一样。当你一路睇好多次好多次好多次嘅时候呢，你会不断嘅会搵到啲新嘅嘢。而且你发觉对成本圣经嘅熟习程度越嚟越多嘅时候呢，你突然间你发觉某一啲圣经，哎呀以前睇到都唔留意原来咁重要嘅。后来你就会发觉嗰啲嘢加埋落去呢就好精彩啦。所以弟兄姊妹，係呀，如果你初睇圣经呢，好多人呢出唔到埃及。创元帅出唔到埃及。出咗埃及就死喺旷野。就算如果佢哋唔死喺旷野都入唔到迦南地。大家明白点解我嗰段圣经，但系当你睇多几次睇到熟嘅时候呢，慢慢你发觉完全唔系一个困难。记得一样嘢，如果细路仔都能够明白圣经，我哋大人点可能唔明白圣经呢？你话哎呀都唔系，圣经都系好难明，咁你咪试下换个新嘅版本咯。嗱，我哋中国人都系好好嘅，我哋中国人而家咧除咗和合本，即系我哋背开嗰啲啦。嗱，我都系背和合本嘅，咁但系咧就慢慢我而家转咗用新译本。嗱，即系唔系我向佢推介，我即系我用惯咗即系开始。咁但系有啲人就话，新译本好似始终都背下唔好，咁你咪用和合本修订版咯，都得噶。咁有啲人话新汉语译本得唔得？得。其实你嗰几本圣经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咁你发觉香港嘅中学生用咩？现代中文译本，我唔理你用边一个译本，最紧要就系你揾到一本适合你自己嘅。甚至如果我自己个仔咧，咁我仔系睇英文圣经啦，咁佢睇英文圣经嘅时候咧，咁佢揾咗啲圣经嘅，咁啊喺 NIV 咯，咁样系啊，佢又揾 NIV， 咁但系问题就系、NIV 有时都会深啊，佢拣咗边只 ？Vegetal 嘅 NIV， 即系嗰几只。直嗰啲叫做生菜啊、番茄啊嗰碗，即系会揭一页就有个公仔嗰啲咧，咁佢话帮助佢睇圣经得唔得？得嗱，我就话俾弟兄姊妹听，而家真系噶，我哋有真系有中文圣经，系真系有好多好多图噶。你真系不妨揾一啲好多图嘅圣经，当然会厚啲啦。咁但系你有嗰啲圣经嘅时候，帮到你嘅，你咪用嗰啲圣经，所以可以拣一啲版本系适合你嘅去当中。好，除咗顺序续之外呢，嗱呢个系个特，跟住系你嘅四五六点呢，我觉得系重点。一个就系你要期待神同你讲说话。嗱呢一个我觉得好多弟兄姊妹系忽视咗呢样嘢。好多人睇咗圣经就系水过鸭背，或者睇唔明嘅时候，哇啱啱睇到又系耶稣家谱，哇又系边个边个生边个边个边个边个，哇有啲乜嘢亮光睇到啊佢当中。弟兄姊妹，如果你相信神系无所不知嘅。信唔相信？信。如果你相信神是无所不知的，你又相不相信如果神是无所不知，他又刚刚安排你今日看那段圣经的，而神如果知道你真的看不到亮光，他就不会叫你看，信不信？你信。但是神又叫你看的时候， 咁我就会只能够相信一件嘢，就系神一定系要藉住嗰段圣经同你讲说话。如果你有个咁嘅深信嘅时候，我就会好相信一件事，神一定要喺嗰段圣经要同你讲说话。咁可能我啲弟兄姊妹话：咁点？咁真系点样啊？不断问神啦、啊。神啊，既然你今日要我，当然头先我讲嘅咧，你一路顺住睇圣经，唔系即系左揭右揭嗰种啦。但你又安排我今日睇呢段圣经，你又啱啱又一定要我睇呢段圣经嘅时候，我冇得避啦，上帝。咁你唔该，你话俾我听呢段圣经，你想同我讲啲咩说话？圣经嘅最好嘅老师唔系陈忠道牧师嘅解经书，我唔系贬佢啊，因为圣经里面讲俾我哋听，最好嘅解经嘅老师系边位啊？圣灵。当你不断去问神嘅时候，神系会不断话俾你听。当然我仍然会，我屋企亦都有晒所有陈忠道牧师嘅书，我亦都有好多其他嘅牧者佢哋嘅解经书喺我屋企。咁而家仲有个更加好嘅就系，而家有上网，你基本上系揾唔到乜嘢经文，你揾唔到嘅解经书系冇可能噶啦。我已经够胆咁讲，你一定可以揾到一啲嘅意思。但是我讲的不是想看人家的二手信仰，而我想看的就是你有没有向神讲，神啊，求你告诉我你今天想我看到什么东西。看多几次啊，看多几次啊，看多几次啊。我听过有一位的很尊重的教会长老，后来他在神学院教书，他那时候在教会教加拉太书，有六章是吧，他教六个礼拜加拉太书。他要求他的学生是怎样呢？不要求多的，他说要求星期一到星期六，每日星期一看一次加拉太书，星期二第二章，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我回来教，第二个礼拜继续。他叫所有弟兄姊妹，当他回来看了六次加拉太书，即是最后他教完的时候，他最后一个的最后第六堂，他就叫所有弟兄姊妹说，今天我不教了，我是由你们去教。哇，所有弟兄姊妹突然间就觉得，哇死了，老师做什么不教啊，做什么劈炮啊，这样。他说不是啊，因为你看了这么多次加拉太书之后，应该你现在有更多的心得，不如你由你们去讲给听你看到什么心得，我们一起学了。那一堂的加拉太书是成班里面他们说最精彩的人，因为所有弟兄姊妹已经不是再是靠老师去教他们，而是他们每个人因为看了六次加拉太书，他们更加明白那段圣经。所以当那次我上完那个加拉太书的课程的时候，我就很深信一件事，就是当你看得越多，你越去问，神必然会跟你讲更加多的说话。只是你信不信，神是会这样跟你讲东西。好了，讲完之后默想神的说话，这个就是昼夜思想的意思了，不断去想，不断去做。那我停了一段时间，那现在我又再做，那是怎样呢？那就是我以前有背圣经的习惯，那以前就是背金句，大家经常都记得金句。那但是以前有一个牧师教我，你说你不要只是背金句，他说金句固然重要，但是为什么你不去成卷成卷书去背？哇，点背啊？即系我点背啊？即系咁讲。跟住佢哋就揾咗个小朋友嚟挑战我。那个小朋友嗰时系六岁，六岁，佢能够背咗《帖撒罗尼加前书》前后书，六岁背晒前后书。跟住佢讲句说话，咁嗰时咧就因为佢又参加阿湾啊，我知道贵教会有阿湾啊。咁嗰时咧佢就即系嗰个小朋友咧就系攞咗个奖。咁跟住啲人就问佢：点解你可以背咗《帖撒罗尼加前后书》咩秘诀？他讲的说话令到我很惭愧，因为那时候我还未读神学，但是一听到这个说话的时候，我就说，哇，好在现在我还有圣经，如果将来我要去的地方没有圣经，我要背几多少，就是靠那时候背。哇，我几惭愧。跟着那个牧师就这么讲，那不如由现在开始你这样，你一日就是背一节圣经，不要多，那你一日一节，就是第一章第一节，第二日呢，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三日呢，第一章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咁背。嗱，我话俾你听，我的经验话俾你听，我第一卷背嘅咧就是提摩太后书，好痛苦。点解头几日咧唔惯啊？背极都背唔到。但系当你背咗十几日之后咧，头嗰几节咧 滾瓜爛熟。當你背到第四章，你知道提摩太後書有四章，背到第四章的時候，頭的三章是背到熟到爛曬的，因為你日日都背嘛，我由第一章背到第四，後來發覺得喎，跟住我背第二卷書腓立比書，又是這樣背，跟住又背了幾卷書，最近我又重新背羅馬書。咁好多時咧，啲人話：，誒、牧師你天方夜談嘅啫，得你一個做，冇人做嘅呢、這個。咁我感恩啊！琴日有一個另外一間教會嘅弟兄姊妹嚟咗我教會度查經。咁佢話有一次聽你講到，我就背啊！我啱啱背完詩篇第一篇，就啱啱呢一個。我冇同佢夾嘅，佢同我講，我啱啱背完，而家我背緊第二篇。跟住我隔離嗰姊妹，你知我背緊箴言，我背到一至八啦。我冇教佢，我冇即系我讲过，但系佢哋自己做，弟兄姊妹，原来得噶。佢哋仲系比我年纪更大，佢哋都做到。我觉得我再冇藉口，咁所以琴晚佢讲完之后，我讲系嗱，我今日一定要继续背埋嗰节，即系点啊？几忙都要背埋嗰节。弟兄姊妹，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呢个系真。最后一点就系、是。试下将神的说话用在我们生命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主日崇拜牧师讲完道之后，下个礼拜回来其实你都不记得牧师讲什么，即包括我今天讲完，下个礼拜大家都不记得，我不会觉得介意。但是如果你将刚才所讲的说话藏在心里面，但是如果将这个说话能够在你来紧这个礼拜尝试运用的时候，这段圣经，这一节圣经就成为你的圣经，你就可以不断不断不断的应用在你生活那里。而我很相信当你不断应用你生活的时候，我们的圣经就会跟人家那本圣经有很大的分别，就是我们的圣经是又真又活，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整个人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再想一想，刚才我们给你看的曼德拉的幅相，想不想好像曼德拉的样子那么慈祥呢？当你年老的时候，定是你还想苦瓜干的面口呢？如果你想一个人是开开心心的，我鼓励你，你开始被神的说话改变，慢慢改变你。最后用圣经一个的例子给大家作一个结束，好吗？大家知道圣经里面主所爱的门徒是谁？使徒约翰。你知道使徒约翰有个花名叫什么？半尼尔，或者他的名字就是雷子 Son of Thunder。 即是他的脾气是怎样？暴躁。你记不记得曾经他说那个人那个地方不接待耶稣，跟着他两兄弟走去找耶稣，耶稣说什么？你使不使我吩咐天降火烧死他们了？几恶是吗？你看他的脾气多暴躁。但是再有没有想到，到去到他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主题乜嘢？爱。当一个门徒又咁暴躁，即系可能佢系香港嗰啲黑社会大佬嗰啲咁嘅形态，我唔知啊，即系圣经冇特别去讲。虽然你话诶睇唔系，最后晚餐嗰幅相啊，佢好个样好好后生，我唔知啊，圣经冇话俾你听。但系可能佢后生，但佢心里边好毒，因为如果唔系佢点解叫雷子？但是看到最后到约翰一二三书甚至到启示录的时候，不断地提醒我们一件事，他是主所爱的门徒，成日叫我们爱其他门徒，叫我们要遵守神的说话的时候，如果你发觉为什么他可以有什么改变，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不断感受到神的爱在他身里面。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每日都感受到神对你的爱，你每日都因为被神的说话改变的时候，你个人会越来越不同。上由心生在某一个角度是啱的，因为你被神的说话改变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被改变，而被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成就神要你想做的事。所以弟兄姐妹，你发觉自己好个样很恶呢？有没有发觉这排成日苦瓜干的面口呢？当然病的时候苦瓜面是正常的，所以绝对我不会批评大家。但是如果成世人都还是苦瓜干的面口，我想这个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被神的说话去改变我们自己。既然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讲到给你听扎根主道的时候，你有没有在神的说话里面扎根呢？ 如果你怎样活出基督的时候，你又怎样可以在神的说话里面令到你整个人改变过来呢？我相信我们必须要在神的说话里面落苦功。是啊，弟兄姊妹，初初看圣经我都刚才说很痛苦，为什么？不惯嘛。但是当你惯了的时候呢，是很得意的，你不看不安乐的。正如好像你一早起身第一件事不着手机不安乐一样。但是如果你定义地将个电话摆在另一个地方，你起身的第一件事就不是对着电话，而是对着你本圣经，你整个人就会不同，完全不同晒。你想不想被神改变？你想不想被神大大使用？你想不想得到神的祝福呢？如果你想，求神帮我们一起去继续的整个人去被改变，被神的说话不断不断的浸淫在里面当中。他说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有圣经不记得，你记得这句圣经记得，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一起祈祷。真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一起，我们有圣经，多谢你，你要从圣经里面去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求主你给我们渴慕你的圣经，给我们从圣经里面一路不断的改变自己。求主你给我们昼夜思想你的话语，等我们能够成为蒙福的人。主啊，当然有多时我们有懒惰或者有其他原因令到我们看少的圣经，但主啊，求你给我们爱慕你的圣经，给我们有动力去不做一些不好的事。多谢听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有啲弟兄姊妹都问我，即系唔系认证啊，不过就咁讲。有啲弟兄姊妹即系，我都嚟过贵教会几次，咁但系有啲人话想了解我做系啲乜嘢事工咧，我今日都预备咗啲 newsletter，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问我咯，唔该晒。 啊，我哋多谢卢牧师嘅信息，我哋弹唱一首回应诗。生命圣诗361首。